感謝天父俾我哋今晚有時間，大家會聚埋一齊嚟睇下保羅信徒喺佢個初期嘅傳教嘅工程上邊，佢嘅精神、佢嘅忍耐、佢嘅堅持係啲乜嘢？喺度亦都希望你特別幫助，亦都保佑我哋嘅教宗喺我現在依件咁嘅政治化嘅事件上邊睇到真理。真係幫到我哋教會喺中國嘅發展，亦都希望神幫助我哋喺中國嘅教友能夠喺一個困難嘅時期，仍然堅守佢哋嘅信仰，對你嘅愛德同埋對你嘅信任。以上所求因主耶穌之名。 阿門。 阿門。 好，咁咧就今日我哋繼續。講落去，講第一章的第十五節那裡開始。咁咧，佢個標題就改變計劃，並唔係輕率啊。原因咧就係因為保羅咧就改變咗個計劃。改變計劃係咩咧？係改變去探訪格林多呢個教會。咁我哋都提過就話，團體有人咧對佢嘅誠信咧。就懷疑啊！咁究竟即係保錄嘅講應承咗係唔係嘅咧？咁好隨時又改變咧。咁但係保錄咧就主要就講出就話佢嘅忠實咧係建基喺天主子耶穌基督啊，同埋天主嘅忠信上高。因為天主對人係咁忠信嘅咧，咁佢將佢自己對別人嗰種誠懇咧都建基喺呢一度。佢懷住呢個信念，第十五節啊，我原先有意到你哋嗰度去，為使你哋得到第二次嘅恩惠。咁啊，保羅去探訪佢哋咧，對佢哋講係對呢個格林多嘅教會嚟講係一份恩惠。原因就係唔單止學道理啦，澄清啲道理啦，得到祝福啦，或者係聽到佢關於教會嘅其他特別係。其他教会或者甚至耶路撒冷教会的消息等等，咁变咗咧系一种恩惠嚟嘅。咁本嚟系谂住咁样嘅吓。咁啊呢度咧，我哋睇睇翻咧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咧，前面少少咧，就我哋会睇到咩咧？佢话我哋认为光荣嘅事就系有我哋嘅良心作证。咁所以保罗咧。用提翻呢件事，即系我哋个良心，佢个良心好重要啦吓。我哋处世系本住由天主而嚟嘅直爽同埋真诚，唔系本着本性嘅智慧，而系本住天主嘅恩宠咧。对于佢哋更加系咁样。咁因为我哋俾你哋所写嘅，并唔系你哋能够朗诵所能够明了嘅。我盼望你哋咧能够完全了解我哋。就好像你们对我们已经有几分了解，本能够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上，即是将快会来的日子上，我们是你们的夸耀，而你们也是我们的夸耀。啊，那来到这里呢，就提到了，提到什么呢？就是怀着这种信念呢，我原本真的有意到你们那里去的。但这个计划里面呢，本来想是保罗呢，本来想两次去探访格林多，但是事实上他只有去了一次。咁喺第二十三节呢，我哋睇落呢度第二十三节就係、是、即係呢度下低啦、啊、我指着我个人性命呼号天主作证，我冇再到格林多去。原因係咩呀？为咗顾惜你哋。咁即係個計劃冇去到啦。咁然後第一節呢，第二章嘅第一節呢就話，所以我拿定咗主意，唔再帶憂苦到你哋嗰度去。所以佢就取消咗唔去本嚟計劃咗去嘅。咁個本嚟安排去嘅點去法呢，就其實喺隔前嘅第十六章呢有提及過呢樣嘢。如果我睇返喺隔前十六章呢， 佢前面开始讲嘅系话，那个题目就系英捐助耶路撒冷教会咧。咁然后佢咧就第三节就话，几时我一嚟到就派你哋所认可嘅人啊，带住信，将你哋嘅恩赐送到耶路撒冷，即系啲储蓄啊啲钱咧。如果值得我去，佢哋就同我一齐去。咁最后呢，保罗真係去咗喎，喺最后嗰次嚟讲，咁喺罗马书呢提返呢件事，第十五章廿六节提返呢件事啦。咁於是第五次就话，我巡行咗马其顿以后就去你哋嗰度，因为我只愿意巡行马其顿，其实佢巡马其顿啫，佢唔係好似去探格林多教会咁样住咁耐，同佢哋来往咁多时间嘅。但喺你哋嗰度呢，可能我要住低甚至过冬，以后呢我无论去边度呢，你哋可以俾我送行，保罗甚至呢愿意俾佢哋送行添。咁呢好啦，返返十六节啦。佢话并经过你哋嗰度到马其顿，再由马其顿返返你哋嗰度。所以佢哋去马其顿然后呢由马其顿去佢嗰度住一段时间，再返返马其顿，其实是打算是这样的，然后由你们送我去犹大，就是讲送行的问题了。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看真正看他的行程的打算呢，本来由厄塞索去格林多，格林多去马其顿，马其顿就返返去格林多，跟着呢才去犹太的。但是他的计划是两次，这个格林多这个计划之中两次呢，其实两次去安排都没去到。咁可能呢个改变嘅计划呢基本上係冇实现嘅。呢一次。咁样我怀住呢种意思呢，唔通我个行径係轻浮咩？我主公我係乱咁噏㗎，即係出得讲得出就讲呀。或者我立定主意之后就随感情感定嘅，随时我喜意我咪去，我唔喜意我又唔去咯，我情绪唔好我又唔去咯，系咪咧咁？以至于在我之内，又系啱嘅，又会打算嘅，又非阵间又改变嘅咩咁？保禄改变咧，其实唔系佢迟疑不决，而系因为出于对格林多教友嘅关怀而改变呢个行程。咁即系话。下低都即系指过啦，系唔想佢哋再忧虑啊，担心佢哋再遇到忧虑，所以咧系呢个问题，所以咧取消咗。佢哋咁，佢保罗佢哋咁决定法咧，佢话天主系忠实嘅，我哋对你哋所讲嘅话咧，并唔系是又非，即系天主嘅话讲得好啱噶，天主系个道路啊吓。天主教人怎样做事呢是正确的，但是有时又是不对的，就是他用天主的、道理来到去反映他自己的抉择，他是建基于天主的忠信。既然天主的忠信，即是我又问良心 又问天主，或者说、我都 是忠实的，他因为藉着我们，即是藉着我和释义雅洛，释义雅洛即是释拉同埋大茂德啊，喺你哋中间所宣讲嘅天主子耶稣基督，佢唔系是而又非嘅，一时系咁，一时系咁，一时系正，一时系就系反嘅，就喺佢之内只系一个是啊，佢系真理、道路、生命，佢系一个是。所以保罗改变冇去探访格林多呢，并唔系一时一样啊。咁佢话咩啊？因为天主嘅一切恩许，佢恩许系指旧约神嘅答应咗犹太呢个佢嘅选民话佢嘅救恩会实现咧，佢嘅恩许咧喺佢之内成咗，即系佢之内即系耶稣基督之内完成咗呢个救恩。因此，亦都系藉住佢就系、是、耶稣基督咧， 我哋先正答应，答应话阿嫲，即系我哋都系咁相信，咁样做法，使光荣藉住我哋归于天主，因为我哋相信，我哋又咁样做，咁咪光荣归于天主啦。因为耶稣基督教导嘅实践咗啦，演示出嚟啦。咁样坚固我哋同你哋喺基督之内，同时俾我哋富有嘅。就是天主。保禄他自己很坚强地说，很清楚地说，他的所有决定呢是按照圣神的指引的。中途大学里面呢我们都看过了，圣神叫我去那里，或者圣神叫我不去那里，他是很强调这件事的。所以他在我们的身上盖了印，领了洗呢，我们就所谓有个神印嘛。咁呢个就盖咗印啦，同时喺我哋心里面呢赐下圣神作为抵押。咁呢个抵押呢係圣神喺几内喎，係一个终极救恩嘅保证。即係话佢係如果按照圣神嘅指引，基督嘅教导去生活呢，係一定得到呢个救赎嘅恩典嘅。咁第二十三节呢再次解释就变更计划的原因，为什么不去呢？我就保罗自己指自己，不是我们，他是指自己而已，指着我的性命呼号天主作证，不知道良心为我作证，指着我现在甚至我生命，中国人说的，如果我做呢，我好心咩咩，不是好心做雷劈，总之雷劈，总之那类，他就是交代给天主，天主为他作证。我哋可以睇一睇咧，就系十一章三十一节，佢同样讲类似嘅说话吓，喺隔后嘅十一章三十一节咧，主耶稣嘅天主同埋父，那个应受颂扬于永远嘅，知道我唔撒谎，即系我唔讲大话噶。即是天主知道，咁呢个作证嘅意义就喺呢度啦。同埋呢十二章十九节，即係跟住落去嘅十九节啦。如到如今你哋以为我係向你哋申辩咩，即係喺度解释呢啲咁嘅嘢咩。其实我哋喺基督内当着天主嘅面讲说话，呢一切亲爱嘅都係为见恕你哋。其实我不去格林多呢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好了，我指着我的性命呼号天主作证，我没有再到格林多去，就是指第二次的探访没去到，是为了顾惜你们。他以这个信，这个信是哪封信呢？就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信件提过的信件，不是借到很多内容，只有提过取代了他的探访。Okay? 他因为不愿意见到团体呢再受到忧苦。那这忧苦是怎样忧苦法呢？他其实重提了几次的。我们又捡去十二章十四至十五节，十四至十五节，他说看看，我已经是第三次我预备好了到你们那里去，我还是不连累你们，因为我所求的不是你们的东西，而是你们自己。原来不是儿女应为父母积蓄，而是父母应该为儿女积蓄。所以话我上次都提过这一句，不是你们的钱财，虽然叫你们储住留下些钱送给耶路撒冷教会，你们不要以为我把你的钱是自己袋落袋的，而是为你们呢即是个好处的，要求你们渴求你们呢完全属于天主，使你得到这个恩典。跟着说，至于我呢，我甘心情愿为的灵魂付出一切，同时将我自己完全耗尽呢， 唔通我越多爱你哋，我就应该少得你哋嘅爱咩？咁要言之咧，就系话，唔系我关心你哋，爱你哋，我虽然冇去到啫，咁其实值得你哋明白我呢个心啊，我呢个关注，咁你对我嘅接纳咧，就系一种爱嘅表达啦。啊，就系呢个保禄咧，嗰种辩护嘅其中嘅表达方式啦。好啦，第24节就话，我并唔系话喺信仰方面，我哋愿意管制你哋，而系话我哋愿意做你哋喜乐嘅合作者。啊，你哋开心，咁我哋传福音传得安心。啊，去第二度传福音都安心，因为你哋嘅信仰已经站稳咗啦。咁保禄咧，啊就有佢个意义喺啲有呢个动机喺度，所以咧就取消咗个行程啦。咁为咗避免呢个误会咧，保禄佢好小心咁样讲得清清楚楚，并唔系为咗控制佢哋、约束佢哋，而系为咗以佢哋愿意做佢哋嘅喜乐嘅合作者。在末世的基这个喜乐呢来讲呢、那个字眼呢、啊、在末世的基本现是一个末世的基本现象，因为是圣神的恩典之一来的、那个果效，即是当你按照圣神的指引来生活的时候呢，其中一个果效呢或者效果呢就是这个喜乐、啊、圣神一共有九个如果按照圣神的指引，你生活呢有九个后果的。他说你们在信仰上站稳了，所以问题是什么呢？是可以看到保禄的跟他们之间的问题呢，是多数是跟纪律有关，而不是在道德信仰的层面的。啊、所以保禄呢就一次两次咁样讲呢件事啦。咁其实呢喺即係话讲嘅圣神嘅果实啦、啊、如果按照圣神嘅指引你生活嘅果实呢，喺加拉达人书第五章20节嗰度讲出嚟嘅嗰九个果实。好啦，嚟到呢度暂时有冇问题先。所以我哋睇到咧，保禄点解取消咗个行程啦吓，唔想佢哋再唔开心，啊一种痛苦嗰种忧虑。好啦，第二章开始啦。所以我拿定主意咧，唔再带忧苦到你哋嗰度去。所以呢、這个即系我讲，我拿定主意系保禄自己写的，是用一个单数、啊、不是用我们，是显示了保禄和团体之间的问题和色拉啊、戴茂德啊没什么关系啊这方面、啊。因为如果我使你们忧苦这样，除了那个由我而受忧苦的人之外，又有哪个可以使我欢乐呢？嗱、啊，呢、這个好简单啫吓、啊，即系譬如你最关心嘅人，如果你令到佢唔开心嘅话，你都好关注。话如果我而家去再去联络佢，佢会唔会引起佢唔开心呢？啊，如果佢能够开心嘅话，咁当然咧自己都开心啦，系嘛？所以呢句说话咧，其实就系显示咗嗰个关系。保罗好重视咧，佢同团体之间。那个关系哈，为这个缘故呢，我写了那封信。嗱，呢封信就是成日都提的保禄中途的四封信，写俾格林多教会的四封信里面的其中一封所谓血泪书啦。咁呢度都提过咧，就是第二章呢度第九节啦，啊会提一提啦，第九节就话。我亦都系为此才写那封信啦、啊、咁跟住咧喺第七章嘅第八节又再提一提过嘅，咁我哋唔揭呢嗰度得。咁啊，为咗呢个缘故，我写咗呢个封信咧， 正是为避免我来的时候，那个应该本来叫我开心喜乐的，反而叫我忧苦。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你们众人呢，都以我的喜乐为你们众人的喜乐。如果我不开心，引致你们不开心，因为我写了个封信之后你们忧苦，那我不知道你们究竟开心后来有没有改变，你们是不是还是很忧虑很担心呢，不开心呢？咁於是你哋嘅唔開心我都好掛慮，咁我嚟到呢度喺你哋面前顯示嘅唔開心，咁令到你哋都唔開心啊！但其實我想你哋大家都係一個喜樂嘅合作者嘛啊！我喺萬般嘅痛心憂苦裏面流住好多眼淚，為俾你哋寫咗嗰封信，同時唔係為叫你哋憂苦，而是为叫你们认清我对你们所有的爱几咁卓绝。写那封信给你们的原因，就是那封所谓血泪书写给你的原因呢，是为了使你们认清楚我对你们的关怀，我对你们的爱，是几咁重要几咁卓绝的。他是讲回当时他写这封信的心境，为了这个缘故而写的。咁啊，算佢解釋咗啦嚇。有關血淚書咧，喺呢度想可以再提少少，就話係寫喺痛苦訪問之後啊，就係佢訪問咗佢啊，即係探訪咗佢咧。其實咁啊，知道個情況咧，於是咧就寫咗個血淚書啦。保羅打發提摩德帶嗰個血淚書俾佢哋，就好掛心咧，等待提摩德翻嚟，嚟到向佢报告啊！嗰封信佢哋睇咗之后，究竟有乜嘢后果？咁原来咧，知道嘅后果系咩？系佢哋好忧苦。咁保罗咧喺特洛亚，本嚟系等大摩德嘅，但系等唔到大摩德，于是咧就去咗马其顿去揾佢。两个人咧就马其顿见咗面啦。咁於是帝铎於是呢就向佢報告咗格林多教友睇咗個封信嘅回應，同埋決意呢懲罰個傷害保禄嘅人，即係呢個團體要做咗呢樣嘢。咁我哋點知佢決意去懲罰嗰個傷害保禄嘅人呢？就像我保罗，我哋都提过啦，可能系一个外边嚟嘅人啊，就话佢冇咩权威啊，教讲做事又软弱啊，讲嘢又唔生动啊，咁之类。喺第七章五至十六节咧，佢会睇先，第七章五至十六节，其实我哋就系阵间咧一跳，我睇下咪跳到呢度先吓。第一章第四系啦，我哋阵间咧会讲呢度嘅，会跳过嚟嘅啊。暂时就知道个血泪书嗰个大概情况啦。继续咧不幸事件嘅暗示，就解释啊，点解写血泪书？即系话前面已经开始讲啦。如果有人使人忧苦，佢不是使我忧苦，而是使你们众人，最少是一部分的人，免得我说我说得太过火。为什么保罗又这样说呢？如果有人使人忧苦呢，后面这句说话看上来呢，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团体之中有一个人反对保罗，所以说有人使一个人忧苦咯，使保禄啊！而后嚟咧，整个团体咧转移反对保禄，跟住咧佢就离开咗格林多呢个城市，跟住为佢哋写咗封信，就系呢封信就系前面讲嘅第二章呢个第四节里边讲嘅封信。咁所以 这个人使布禄忧苦，其实不是使我忧苦，而是使他们众人，以至最少一部分人呢。我这样讲呢，会不会过火呢？好像我讲得太过呢。这样的人呢，受了你们大多数人的谴责已经够了。那这个就说，其实呢，后来呢，这个团体知道，他们冤枉了保禄，所以呢，对这个人呢，有个谴责。那这个谴责怎么知道呢？保禄是由帝铎回来报告的时候呢，而知道的。所以我正是说，那个人，团体决议呢，惩罚那个伤害保禄的人。咁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个冒犯嘅人呢，可能係团体里面嗰个人呢，佢俾保禄呢个团体带嚟咗一啲极大嘅忧苦。呢个可能係其中一个人喎，但係呢都唔敢百分之百肯定呀。咁血泪书呢终于收到咗个效果係咩呢？团体佢哋改过，因为佢哋见到开头因为呢个人对诬告保禄嘅时候，冒犯保禄嘅时候呢，团体呢都倾向呢样嘢。但是后来呢，带完这封信看到血泪书之后，他们有个明白多一点，或者帝铎又解释了，于是呢就他们有改过，将这个冒犯保禄的人谴责了，但是还未直接宽恕和重新接纳他入个团体里面，而且呢有可能呢被驱逐出团体的。那现在呢就什么呢？保禄要求他们接他回来，即是接纳他回来，回到这个团体里面。所以他说，这样的人呢，受了你们大多数人的谴责已经够了，谴责都够了。你们宽恕劝慰他啦，反倒更好，免得他一时为过度的忧苦所吞噬。即是说，原来我在团体里面做被人认为做了一件衰事，现在个个都谴责我。唔单止话无面目见人啊，咁我好似乜都冇晒喎，冇晒朋友或者信仰都人哋踢我出局喎，咁会唔会諗到死咗佢好过啦？有啲人会㗎嘛，係想失落係冇价值㗎嘛，个价值感觉一落千丈㗎嘛。咁所以保禄劝佢哋啊，为此我劝告你哋对佢再建起爱情嚟啦，再次表达对佢嘅关怀，你改过，你承认你嘅错唔够啦，返返个团体啦。其实也正是为这个缘故，我先正写了那封信，要考验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在一切事上服从命令。你们宽恕哪个什么，我也都宽恕。所以 你们不要看我，虽然我受到伤害被人诬告，但是你们宽恕他呢，我都宽恕他，因为我所宽恕的，如果我曾经宽恕过乜嘢呢，是为你哋嘅缘故，当着基督嘅面宽恕。我都系两样嘢，为咗基督嘅宽恕，因为为咗你个团体，你哋嘅益处呢，宽恕呢个人。所以无论系保禄或者团体呢，都按照福音嘅教导嚟到宽恕。保禄呢要求呢件事㗎。免得撒旦，我哋免得我哋让撒旦占咗便宜，因为我哋唔系唔知道佢嘅心意，天主嘅心意，意思就话天主系仁慈嘅天主，天主咧愿意接纳罪人回头悔改嘅，所以既然天主都宽恕咗我哋啦，咁你哋亦都即系曾经指责过佢啦，咁佢又承认呢个错误啦，好啦，宽恕佢啦，召佢翻入个团体啦。所以团体如果不宽恕这个冒犯的人呢，撒旦就可能乘虚而入，你不接纳他回来，他觉得自己再没有价值，或者自己再不受到人家的接纳的话呢，那这个魔鬼呢就会更加引诱他呢设法去摧毁，不单止冒犯我这个人，而是后来呢影响你个团体的好处，或者说个成长。那保禄是整体整件事呢你都可以讲这件事的。十二节就说， 当我为宣讲基督福音来到特洛亚的时候，虽然被我开了为主工作的大门，他曾经讲在早住中途大少录里面讲过的、他就是在特洛亚里面见到很多人想听道理想信教，但是因我没有遇到我的弟兄弟铎，我的心神得不到安宁，于是辞别了特洛亚那些人，到马其顿去了。保禄即是为什么咁着重啊帝铎呢？咁其实因为等緊佢带到封信之后，想知道格林多教会嘅情况嘛，咁、见唔到佢喎，所以啰啰挛啊，究竟点呢？嗰班人好挂住，咁所以你连而家特洛亚呢班人想听到你呢都冇心情去讲，所以反映到呢保禄对格林多教会其实真係好关注啊。保禄讲得很清楚，就是那次的痛苦访问之后所发生的事呢，突然、被相当长的、使徒职务呢和反省呢中断了这件事，就是第二章十四节开始呢一直讲到第七章第四节，是讲使徒的职务。然后在第七章的第五至十六节先生继续讲这件事，那我阵间就跳了这一堆、第二章十四节至到第七章第四节不讲住，想继续讲那件事就去跳去第七章第五节至十六节。那在第十二十三节里面呢，我正话已经、解释了，是显示了什么呢？对团体的爱，他到了特洛亚原本有机会 去这个宣道的、但是因为记挂这个格林多教会团体的缘故呢，放弃了这个复传的机会而离开了特洛亚去了马其顿的。所以、再一次给我们、明白到保禄 的心态、对这个格林多教会的关系。好啦，我哋跳去第七章第五节。为咗睇清楚保禄咧，究竟喺呢件事件里边咧，点样嗰啲即系以前去辨认圣经究竟点写啊，嗰啲咪学者咧真系好叻噶，佢竟然可以知道咧呢度去咗。摸了去第十、第七章的第五节，咁跟住咧去到十二节嘅啫喎，第十三节又唔关佢事嘅喎，因为去到嗰个部分嘅啫，睇先五节啊，对唔住，五节十六，十六节，十六节唔冇关系，唔系十三节，系十六节冇关系。好啦，我哋去第五节。上高的标题，第四节前面的标题，追述帝铎带来的安慰，见到帝铎了，心情不同了，因为自从我们到了马其顿，我的肉身没有得到一些安宁，反而处处遭难，外有争斗，内有恐惧。在这个第五节里面呢，我们就是看到他在马其顿遇到帝铎啦，由帝铎的口里面得知到团体毒血类似之后的悔改。保罗就分享就是他怎样、有这个、同事的时间呢遇到什么情况，遇到什么东西，这个情况怎样。他就说外有争斗，内有恐惧，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教会的情况。犹太主义呢保守的人呢和假宗徒呢对保禄呢不断地攻击、教会原来呢就不是现在这个时代才那么复杂，以前呢一样那么困难、 当然保罗开始的时候大铎未回来呢，就他的肉身一点都没有安宁，因为他记挂住格林多教会，同时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另一方面呢，他内心都指责自己，在特洛亚有这么那么多人想听先主的福音，竟然我没有心去传福音，可能他自己都有怪责自己都不顶的，内有恐惧，究竟个恐惧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除了好像讲的保守的人啊，假宗徒 的攻击啊，这些是都使到他有一个困难。保罗呢就高兴听到呢书，他写的血泪书呢所带出来的效果，就是那些信友，格林多的信友呢，对他所表示咗啲爱，即系表示对保罗嘅，即系第度翻嚟宣讲咧，佢嗰呢班教友点点点有一个好嘅回应咧，咁保罗咧就好感动，特别佢哋嘅悔改咧，同时所谓重新振作啊，就系证明对保罗嗰种忠贞，所以保罗咧得到个呢种所谓宽慰，有啲安慰，知道咧。他在格林多的工作是没有白费，所以后来得到安慰了。那第六节就开始讲了这件事了。但那个安慰谦卑人的天主以帝铎的来临安慰了我们。帝铎一到呢，内外苦难呢好像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保罗的确感到天主安慰呢他的使徒工作呢的困难。这个困难不单止是内外的问题，当然内外问题其实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呢？有时人呢 很 感性的啦，当你心理有问题的时候，什么都是即是没有心情去做，有很可能这件事都不顶的。于是当帝铎出现了，知道他们悔改之后，知道这个格林多教会的教友重新建立个信任的时候呢，他有不同的体会啦，所以呢内外苦难一水而空。不但以他的来临，即是帝铎的来临呢，而且以他由你们所得到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为他将你们的切望、你们的悲痛、你们对我的热忱都为我报告了，而使到我更加喜欢。保罗呢都很重情感的，不单止是理性简单，很重情感的。所以他当然他最 一切的改变，一切 的安慰，开不开心，他指定是天主是安慰的泉源。虽然是帝铎来将这些情况告诉他，但是他看到呢天主才是大能的，天主令到他们有所体验那个书信，有所领悟明白而有所改变。然后帝铎都当然开心啦，知道这件事是吧，有安慰啦，将这个安慰带回来给保罗。保罗也都因为这样的事件开放了，但是呢他体会到呢是天主的恩典来的，不是只是就是这个人的关系那么简单。天主在他的困境里面透过这个模式，透过人来到给他安慰。虽然我曾经以那封信使你们忧苦了，但是始终其实保罗这个书信里面我们看不到呢真真正正保罗什么事令到他这么忧苦呢，我们看不到。保罗呢很有叫做什么，是不是道德啊，还是什么，就好关注人哋嘅感受吓，即系唔将呢啲事写翻出嚟吓，所以唔睇啦。咁所以咧，佢虽然我曾经以嗰封信使你忧苦咗，但我唔后悔。我写咗封信真系，所以应该冇写啊，使到令到你咁样，佢冇咁。佢纵然我曾经后悔过，佢系退后一步嚟讲，假使我曾经真系有咁咧，因为我睇见嗰封信实在使你哋忧苦咗。虽然是一时之间一些东西， 但是呢而家我喜欢。并不是因为你们忧苦了所以我喜欢，而是你们忧苦以至于悔改。保禄呢看这件事、你们不开心，你们看你们看这个问题，原来知道错，原来懂得悔改。那这件事我的开心在这里。不是因为咦我写封信闹你们，闹到你们狗血淋头，个个都耷起个头，所以开心。保禄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你们是按照天主圣意而忧苦的。这里清楚看出来。保禄是即是看到恩典的泉源是来自天主，所以没有理由、没有由我们受到什么损害。既然天主呢的圣意令到你有所体会，令人忧苦然后悔改，所以不是我们、我写你，我写封信呢写到你们伤心，写到你们忧苦，写到不开心的事情。在八至九节里面呢，保罗可以说反省了他写血泪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担心的。但是未能够确定知道究竟写这个信的效果是好以为不好呢、当时是这样，即是讲完转头当时的 情绪。后来听到第六汇报之后呢，就安心啦，感到喜乐啦，他知道团体、悔改。这个可能是指什么呢？保禄的态度改变了、其实呢当我知道一些东西的时候，心情不同的时候，那人的态度也都改变的，人很自然、所以保禄强调呢，完全没有令团体在灵性上受损的意图。他在这里讲出这个含义，其实是想他得到益处、知错悔改，得到天主的祝福。因为按照天主圣意而来的忧苦能够产生再不反悔的悔改，以至于得救，世间忧苦呢却产生死亡。换之格林多前格林多教会的团体，他的忧苦是什么呢？是一个灵性上、灵性上，咦，保禄不是真的宗徒，他讲嘢冇权，我哋个师傅系咁嘅，等等咧，即系嗰种嘅忧苦。咁世间嘅忧苦咧，对于生命本身嘅嘢咧，好可能咧就话佢呢度话产生死亡啊。但系当佢哋喺灵性上嘅忧苦有悔改咧，就产生生命啦，所以得救啦。睇下呢种按照天主圣意而嚟嘅忧苦。在你们之中产生多大的热情呢？甚至辩白，而愤怒，而恐惧，而切望，而热忱，而谴责。你要看到一步一步的改变，是一个悔改前后的不同的态度来的。即是格林多这个团体、当他读到这个所谓血泪书的时候，在各方面你们表明自己对那件事是无罪的，是不关事的，的确是不是？因此虽然我以前为你们写了一个信，但是不是为了那个侵犯人的，而是也都不是为了那个受侵犯的，而是要为了要将你们对我们的热情呢在天主面前彰显出来。换言之，保禄写封信呢不是想闹那个人一身，想说给团体听这个坏人来的，你们不要跟他玩啊，不要跟他一起啊，也都不是为我自己个人的所谓的身份、他说我不是真正宗徒、我不知道几是、耶稣怎样、召叫我，不是为这两个方面，是为什么？为了你们。希望天主对你们 俾你哋嘅恩典咧，就系你哋嘅信德咧，你哋最初嘅时候怀有嘅学习嘅道理嘅热情咧，会再次复兴啊，再次燃烧起嚟。所以佢话，而是话要将你哋对我嘅热情咧，你对以前对我嘅关心和爱咧、支持咧，喺天主面前表彰出嚟。那个目标系呢样嘢噶。为呢个缘故咧，我哋得到咗安慰。安慰团体呢，使到成员意识到他们对保禄原有的热情，也都反映了天主在苦痛里面呢安慰了他，安慰了保禄。那即是保禄呢有他的背后的用意，是要团体悔改、再次彰显对保禄的信任。在我们受安慰之外，我哋尤其是因帝铎嘅喜乐而更加喜乐，又再提翻喜乐咯，因为佢嘅心神由你哋得到咗宽慰，因为你哋悔改，所以佢宽慰啦，安心啦，啊，咁啊，保禄帝铎好开心，我翻嚟见保禄啦，因为我好似对帝铎夸耀过你哋乜嘢，我亦都不至于羞愧。因为我向他夸耀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们对你们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一样。就换句话来讲呢，保禄写完封信叫帝铎拿去格林多呢，其实曾经对帝铎讲过，这班人、是好好的，很有爱心的，对我很尊重的，或者对天主的、道理呢都好相信，好接纳嘅，等等等等，所以佢话好似对保禄夸耀过你哋乜嘢，就系咁个含义啦。咁因为我向佢哋夸耀过你哋乜嘢啦，佢话咧系成咗真啊，因为而家你哋嘅改变啊嘛，显示出对天主嘅爱啊嘛，对我嘅支持啊嘛，或者话一种敬重啊嘛，咁所以一切都成为真嘅，并且佢一想起。你哋众人服从，点样以敬畏同埋战略嘅心嚟到接待佢，佢个心肠就越发倾向你哋。咁换言之，帝铎去咗格林多教会之后，睇到呢班基督徒点样接纳咗自己，显示出。对天主的敬畏的情绪各种信心他看到这一堆东西，所以帝铎呢也都个内心呢更加觉得他们真的好、的而且确是好教友、在今天的字眼来讲热心教友、更加倾向。第十六节呢就不是这一堆的了，下面那一堆的了，我读完这一段一句了，我真的喜欢，因为我对你们各方面都可以放心了。他呢不知道是后面呢为了接下去呢加了一句，这一句下来都不定的。好了，那讲完他这个讲不去探访，即是再去探访格林多教会啊，同埋点解写血泪书啊，这个血泪书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啊，他后来怎样挂心啊，现在得到欢喜开安有安慰啊，好开心啊等等呢就讲出来了。那这个呢当然在第二封，所谓其实是第二封第三封啊，如果总数来讲第四封最后封信呢对他们讲这一堆东西的。明白个血泪书啦。是吧，以前呢可能大家都听过血泪书，血泪书不过血泪书点嘅呢我哋都冇乜留意嘅。咁亦都唔知道原来呢保禄同团体之间出现咁嘅问题，咁保禄呢係咁焦虑嘅。我哋可能都读过呢啲咁嘅焦虑安慰，不过唔领会到原来嗰个问题出现喺边度，係同血泪书有关系。咁呢然后第二章嘅后面嗰部分呢十四节开始呢就我要下星期先能讲啦，咁都有个新嘅嘅题目，可以话係咩呢，係讲新约嘅职务，仕途嘅职务。保禄呢特别讲呢样嘢嘅，讲到第七章嘅第四节呢呢、这个范围呢都係 讲呢个使徒嘅职务噶。咁我睇下，即系当然嗰个咁长啦吓，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七章少少啦，咁可能要分两次讲啊咁样。好啦，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啦，睇下你觉得保罗觉得个格林多团体觉得佢哋所遇到嘅问题，对我哋有乜嘢意义？对我哋今日嘅情值得即系反省方面系点睇咧？或者我哋可以做啲咩咧？ 我谂保罗中途好幸运咧，佢派咗第二档。可以信任得佢，將佢講嘅話語解釋俾嗰啲信友聽。咁如果中間起咗啲乜嘢疑問咧，咁啊第二度似乎能夠好似好有愛德、好有信德咁樣將佢解釋俾當時教友。咁啊反省我哋現在咧，你話而家教宗嗰個特使去見嗰啲人，究竟佢當時嘅心態係點樣樣咧？究竟他明唔明白當時係而家，當時係現在嘅喺中國教友個心態對呢件事點睇法？咁似乎咧就係好離地。當時保羅中途咧對於格林多人咧就好貼地，甚至無派自己做最忠信嘅同志走去嗰度去宣教，去同佢哋講。現在我哋似乎喺現代嗰個光景入邊，就見唔到呢啲咁嘅咁貼地嘅嘢，又唔見到走去見下啲教友傾下偈，佢只係啲當者去商量啲嘢，咁所以咧，似乎係有個距離喺呢度。 嗯， 唔知睇啱唔啱啦，當我就睇到呢樣嘢咯。 阿迪傑錄咗音啦 嚇，我錄咗，錄咗。 迪傑瞓咗覺，迪傑。 哦，寄去梵蒂岡。 即刻俾人 excommunicate 都唔定。以后我要儿时嗰种身份嚟参加呢个圣公派。 我哋欢迎你翻嚟嘅。我哋以格林多团体嘅模式嘅欢迎你翻嚟。 你哋要悔改喎，不過講開講笑咁講啫。不過我就話即係嗰陣時候，因為個地域嘅問題，佢亦都冇將嗰個當權者擺咗喺嗰個問題嘅中央嗰度，只係純粹係講嗰個信德同埋講我哋嗰個得救嗰個耶穌嚟得救嗰樣。你哋講到天花龍鳳咧，啲當權者都唔會好反對。總之咧，你依舊交税，佢就唔理你噶啦。但係現代嗰個教會似乎係即係現在呢個世界似乎係非常之冇咁簡單，好 complicated。唔係我哋睇得咁簡單。啲人你做一樣嘢，可能懷疑你有第二樣嘢，甚至乎你派個特使落去，我諗仲慘過保羅中途，俾人懷疑佢嗰個目的，佢個 motivation。你派個特使入一個無信無神論嘅國家，不論你係喺中國好，或者係有啲非洲好，或者其他地方好咧，係一啲都唔容易，呢個係事實嚟。 而且教會嘅人士始終係處理信仰嘅嘢，教理啊，或者係教會內部嘅嘢，對出邊嘅政治嘅認識了解咧，同埋即係處理手法根本就係、是、某程度上我講可以話吃虧啦，係嘛？即係你都唔識得點樣去做呢啲咁嘅嘢，俾人無論俾人呃啊，或者事都會有嘅，小事就係、是。譬如話，你揾出邊嘅人做，為教會做啲嘢啦，咁即係如果真正誠懇嘅人咧，當然係好啦嚇。唔誠懇嘅呃完你，又好似香港我哋成日都話，啲聖堂咧起到咧， 幾年之內咧就開始漏水嘅，啊都有不斷咁出現嘅，咁即係就係因為教會本身內部冇揾啲專業人士去跟進啊，揾啲教友熱心教友去睇呢啲嘢咧，只係神父自己去做咧，未必能夠即係識得去睇呢啲嘢啦。阿 Linda 都可以講嘅，可以分享嘅，唔緊要噶。我哋唔會將佢寄出嚟。 寄都冇用，我乜都唔識，我淨係只係聽。我又想收多啲料嘅所謂。 唔係，因為佢講得好難嘅，即係改變計劃嗰度咧。保羅中途講是就是，非就非。咁嘅人喺現代生活、現代社會係咪受歡迎嘅咧？係咪受接受嘅咧？定係覺得佢好畸形？覺得佢 而家有好多呢啲人嘅，係冇灰色地帶噶嘛？白就白，黑就黑噶嘛？有，仲有好多呢啲人噶。 咁你覺得你即係、就是、我哋團體好，你自己好？你覺得係咪因為啊嗰啲人咁硬噶，咁唔會？咁唔化，可以咁講啊，係啦，是就是，非如非，係中間有灰色地帶嘛，好似你講，唔一定係黑就白就白噶嘛。你覺得佢哋嗰個，我哋接納呢啲班咁嘅人嘅心態點樣嘅咧？ 如果對我嚟講咧，係我自己嚟講咧，我容易。覺得相處啊，容易同呢啲人相處，因為一就一，二就二，唔好咧一然之後行翻半步咁，我都唔知道你究竟係乜啊？因為我同你老老實實咁，你又你同意或者唔同意冇所謂啊，我咪知道你同意唔同意咯。咁最怕咧就誒唔好啊咁，即係我覺得仲難去相處啊。冇嘢㗎，我。你話我認為啱嘅，你認為唔啱，我最多咪有唔同意見啫嘛。咁我可以我做我嘅，你做你嘅咯，係咪啊？咁但係啊，唔係喎，講過又啱啊，呢個又啱喎。喂，究竟係邊個啱咧？咁即係其實即係我好中意保羅嗰種所謂是就是，非就非，或者耶穌喺福音裏邊講嘅喺馬太福音講啊，佢是就説是，非就説非，你唔好將佢夾硬咧打咗個七五折咁樣落去。咁變咗係唔係咧？咁有兩個困難。 我諗不單止係是非嘅問題，佢可以將佢包裝得另一個容貌。And then 要你去估，加上咧，我今日心情靚，我就將佢包裝得非常之漂亮。我心情唔靚嘅話咧，我聽日可能根據我嘅情感而又改變咗㗎啦。咁如果係作為朋友，當然冇問題啦，係咪？即係大家都有自己嘅相處方式。但係如果嗰係領袖咧，咁就非常之困難啦。啲人追隨嘅困難，不論係教宗好、神好，你唔能夠我今日我唔話俾你聽，我有個 hidden agenda 嘅，我唔話得俾你太低級，我唔話得俾你聽。一係咧就話唔係喎，聽日今日變世界變咗啦，聽日又唔同啦，講第二番話。做追隨嘅人係非常之辛苦，亦都好難俾意見。 如果呢一類嘅 leader， 我個人覺得就我唔會跟啦。因為事實上我冇理由俾佢都扯線公仔咁，佢開心嘅人我要跟佢開心，我唔開心嘅人我跟佢唔開心。咁即係我覺得特別喺信仰角度更加。我是信耶穌基督啫，我咪信佢嘛。你中意咁做，你咪咁做咯。我唔理你咯，最多系嘛。即系我有我嘅立場。當然你話如果嗰樣嘢同真正確點講？你所講嘅事實係相反嘅話咧，本嚟唔係咁，而你又咁講成咧，我會揾機會話俾你聽，唔係咁喎。啊，咁你接受唔接受唔接受咯？即係呢個可能，即係我覺得，當然我喺有人都問過我呢樣嘢，我自己做法就係，我第一樣諗同我自己有冇 conflict interest。如果有 conflict interest， 我唔會去同佢辯論，同佢講啲咁多嘢。如果冇 conflict interest， 我會話俾佢聽，係呢樣嘢唔係咁喎，據我知道。 即係我會有呢個態度，因為事實上，你知道人格好難講嘅，有啲人嘅成長咧，真係講得唔好聽就係世界仔啊嘛。咁為咗自己嘅利益又好，為咗自己嘅地位啊，為咗個某樣嘢啊，咁佢咪有時會咁，有時會咁咯。咁你要咁唔好啊 ，OK， 你咪咁咯。咁我咪唔同你 do 咯。我老實講個例子，喺我頭教舞蹈班啦，你改咗個模式，啊，要幾個月教咩？要用主日聖經嚟教咩？對唔住，我唔識教，而唔係我想象之中嘅個舞蹈班，我唔教咯，就咁簡單。即係有人話：，唔緊要嘅。曾經有人同我講過啊，你咪開頭接納佢先咯，教下先，就俾佢睇到你啲嘢，然後說服佢改咯。我覺得我點解要咁樣去做法嚟到好似去咩夾硬要巴結你，要氹你，然後你要實踐我套啫？我話咧，我套係咁做咗咁耐，有咁嘅成果。你不接受，那我即是没用啊，没用就不用教咯，是吧？即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Becky 呢，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 怎么说呢？即是譬如我们现在讲的是是其是非其非，以及同一個比較圓滑啲嘅一啲人嘅處理手法，我自己覺得啊，或者我自己嘅睇法係咁嘅，睇下係咩事幹，即係如果係一啲無傷大雅嘅事咧，你手法圓滑嘅無疑係容易啲相處，但係如果係一啲大是大非嘅事情上邊咧，我都係仍然係喜歡同一啲是其是非其非嘅人合作。即起碼我不用估佢究竟是佢係是啊，定係非？又或者是可能帶你遊完一大輪花園之後咧，你都仲係即係蒙在鼓裏，都唔知佢究竟想講啲乜。咁所以我自己嚟講，我會喜歡比較係同啲是其是非其非嘅人去相處。雖然有時係你會係。怎麼說呢？有時會是碰壁，或者有時會是即不是太開心，但是起碼你知道，哦，這個人是，即始終他是在對的事情上面，他是講對的事，在錯的事情上面他會直斥其非樣。我反而不會介意去碰壁，或者是會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即起碼我知道這個人是講真的東西，或者是講或者是應該這樣說，即起碼我知道這個人呢，在對的時候他是講對的，在錯的時候他是直斥其非的，我是不需要估他。就正如譬如我們即現在一路我們都講這個很熱的話題，是不是？梵蒂岡和中國建立某種程度的關係，我老實說我不是太同意 Thomas 的說法，但我也不會說他這樣說是不對，我只是覺得如果有些事是道理上或者是本質上是不對的話，我不會認同。就譬如說，如果共產黨說他要過問一個主教的作聲的話呢，我覺得這個是在我自己的看法來說，我在我的信仰或者在我的觀念裡面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 我不會同意咯。即無論背後 的原因 是有多忍辱負重啊，或者是有多即承受所有的壓力都好，因為基本上或者道理上根本就是不對的時候，我不覺得是有妥協的餘地咯。所以好即係好好好 好對唔住，我唔會認同教宗嘅做法，我唔會認同梵蒂岡嘅做法咯。但係同一時間地，我亦都唔會話哦，因為你咁樣做同我意見唔啱，我就話誒、欸、我離開教會，即係我亦都唔會咁。始終喺一個我覺得比較民主嘅地方，或者係比較比較有可以講到道理嘅地方嚟講，我覺得求同存異係一個基本嘅一個態度嚟嘅。縱然係而家即係我哋個頭話做一啲嘢係同我嘅睇法唔一樣都好咧，我唔會話因為咁而去同佢即係劃清界線啊。你有你，我話我有我咁，即係我唔會咁樣做嚇、啊。但係如果你問我嘅意見嘅話，我就唔會同意咯嚇嚇、啊。有機會嘅話，我就會表達我唔會同意咯、啊。但係同一時間，我亦都唔想話製造一個即係 confrontation 啦，即係一個敵對啦嚇、啊。所以我亦都唔會話，Thomas 你咁樣講，我唔贊同啫。即係我亦都唔會咁講。但係如果有人問我嘅意見嘅話，我會講。我會講我認為嘅嘢咯。 嗯。 好似頭先啊 Stephen 話，如果係一個 leader 嘅，啊，佢一時又話咁樣，一時又叫你咁樣，我諗嗰啲人做 leader 都唔會做得耐啦。我哋一般人都會好中意係咁就咁，唔會話。啊！為咗就啲乜嘢算啦，求其拉乜嘢咁樣，你自己有自己嘅立場噶嘛？我覺得就嗰啲 leader 唔會做得耐嘅都。我哋一般人都係噶，是就是，非就非噶啦，係咪先？ 嗯。 我估啊，即係我估啊 ，Stephen 頭先講嘅意思係即係當然是就是，非係非，但係。有很多人喜歡在一個灰色的圈子裡面呢、希望可以讓大多數的人認同到他、又或者 是某些種種的原因、我不會詳細說、無疑這個是一個、我不想用收買人心、這個字但是、無疑如果你站在一個灰色的地帶裡面呢是容易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的、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理解啊 ，Steven 錯啊嚇。 有少少唔係好啱啊，即係我嘅理解好簡單，就係好多人咧就係有另一套嘅生存嘅理論同方式嘅。OK， 佢哋嘅生存方式嘅話咧，你唔踩到我嘅底線，你做乜唔由得你做乜嘢啦？我又唔係贊成，亦都唔會反對，因為好似你講係個灰色狀態。咁呢個唔表達意見係咪等同你對呢件事漠不關心，或者係冇一個真係想嗰個團體好，或者係信仰方面好去爭取應該做嘅嘢咧？咁呢個咧係因人而。因為有很多人是不想有這個也不想面對有這樣的好像你講過 confrontation 那個衝突的情形但你也不懂怎樣去表達他們應該表達的東西至於 Linda 說他說通常這樣的 leader 不會保持得很 長久但是很不幸我要告訴你有很多人這樣的 leader 可能生存得很長久因為他們知道怎樣去走那個路線怎樣去的掌上怎樣表達他的生存的價值雖然他那個價值那種 definition 跟我們有不同但是他懂得找這件事那他們生存可能很久但是你至於其他的教友或者其他的人如果對於他們這樣的事你可以有多少走極端呢很多人不懂走極端也都看不透這件事咁啊，只可以默默地不作聲的一群喺嗰度。咁咧就其實就我自己就好怕傳啲咁嘅場面，我寧可你哋講出嚟，對嗰件事唔係對人，對嗰件事情你啱就係啱，錯就係錯。有冇考慮過呢個問題？啲人怕咗我講出嚟變咗眾矢之的，就唔敢發問，亦都唔敢質疑人哋嗰個目標行。 所以有我見過好多呢啲咁嘅所謂，不論喺公司好，其他嘅有咁嘅領袖。不過喺宗教上邊有咁嘅嘢，你有時覺得係好，因為我哋相信，譬如教宗咁樣定咗咧，我哋好相信佢有聖神帶領啊。但係佢會唔會有聖神帶領，都可能作出一個錯嘅領導嘅 instruction 咧。即係我呢句嘢，我都爭啲。仲未肯好肯定講嘢，因為我冇其他嘅 information 知道呢樣嘢。究竟我係俾人誤導啊，定係佢覺得呢個咁嘅犧牲係值得去做呢樣嘢咧？可能佢覺得佢良心非常之好，我真係為咗個中國教會嗰啲教友，我寧可犧牲啲少，都希望博取一個大啲嘅鳥籠，有生存嘅空間。可能佢一生係咁都唔定，所以我話我好難話即係作出一個批判。即係我哋未有呢啲資料，就作出個批判，亦都有少少過言之過早嘅。 我同意你講話，即係有時沉默可以減低 confrontation。即係其實以前我都喜歡咁樣做嘅嚇。即係與其係製造所謂嘅麻煩咧嚇，我不如就唔出聲。但係我覺得即係最近嘅我咧，我覺得如果是不出聲的話，似乎就是表達了一個沉默的 yes， 即是怎麼說表達了一個 附和他的意思，即是如果你不出聲的話如果用一個例子，就譬如這樣說，就說回說即是中國和梵蒂岡建立某種程度的關係，如果在這件事上面即是我們覺得不對的人是不出聲的話，譬如話陳書記唔出聲嘅話咧，目的係減低 confrontation 啦嚇，但係就唔會有另外一個聲音話俾某啲人聽，或者係主事嘅人聽，哦原來都有另外一啲人有唔同嘅睇法，又或者係哦原來大眾都好關注呢件事，咁所以我而家越嚟越覺得如果當你覺得呢件事係唔妥嘅話，應該就要出聲。但當然我亦都唔會話好似要搞搞 revolution 或者係即係要搞革命啊，或者係要乜嘢咁樣去反對我會覺得即係喺一個文明嘅情況底下去表達你嘅反對嘅意見咧，係有用嘅啊！即係起碼會讓大眾或者係公眾都知道哦，原來呢件事係有兩面嘅，唔係話淨係得一面哦，原來哦好啊因為可以有幾千萬嘅教友啊，或者係哦啲地下地上嘅教友咧都可以一齊去參與嚟殺，即係我覺得呢啲講法係只不過係好表面嗰陣實際上係未去到個問題嗰個核心嘅地方咯。咁另外你話教宗係咪唔知道或者係俾人蒙蔽了呢我覺得不應該不是咯，因為正如我這兩天聽三基說，梵蒂岡已經有人出聲，即是反駁陳書記的講法甚至乎說教宗很清楚來龍去脈，所以即這個是梵蒂岡的發言人來的，所以你說教宗是不是不知道這件事呢？我不會覺得是咯，我不會覺得教宗是蒙在鼓裡，或者是即是不知頭不知路哦，就咁樣簽咗啲某啲協議咁，即係我唔會咁樣去睇呢件事咯。 不過我哋教會到現在所謂開放咧，當然係比好多一二千年來係開放咗好多。但是那個教會的架構到現在都不是很開放，所以下面 的民情的意見是不容易上達到上面那些所謂高層人士教會在那裡。那這個呢我們也要承認，今次呢為什麼陳書記這麼激氣，他知道如果循正途去的話呢，你已經未到京城，已被人截住曬啲嘢噶，所以佢寧可趁嗰啲教友見教宗嘅時候打籤入去遞信嘅啫。咁所以咧就話，即係我哋即係亦都要接受一樣嘢，教會都一直都係 evolve 緊，喺度進展緊，咁仲要嚟教會到而家都唔係一個叫做所謂民主，你幾時見咗個民選主教嘅？你幾時見咗個民選嘅 deacon 嘅？冇噶嘛，任命嘅啫嘛，你自己可以推薦啊，任命嘅啫嘛。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佢即係如果用一個普通嘅民主社會嘅觀念去行呢件事咧，就唔係太恰當嘅，即係亦都唔係好明白教會呢個架構得嚟去。佢可能喺上邊佢已經有一個咁嘅 strategy， 好似間公司咁樣，佢有 corporate development strategy。教會亦都一模一樣，佢一個細細嘅一個教會，佢呢個教宗已經忙碌到咩咁樣，依度去嗰度去。咁另外咧就有好多嘅唔同修會都有唔同嘅 mission， 咁究竟佢聽得幾多咧，都好成問。我可相信好多就算係耶穌會啊，其他嘢好，亦都好心知肚明中國教會嘅情況。我唔相信佢哋嘅嗰個會長冇同主教冇同教宗講過呢啲嘢。 唔係我諗你可能誤解咗我頭先講民主呢樣嘢。即係我幾同意阿陶傑講咧，即係喺一個社團裡面，如果要真係搞民主嘅話咧，係要呢個社團嘅大部分人咧，差唔多係所有嘅人咧，都要有一定程度嘅文化修養或者係個人修養先得嘅。啊，即係如果你話就咁樣揾一，譬如咁講啊，即係話就哦，而家俾中國民主嘅話咧，我估咧係唔 work 嘅。啊，即係我亦都好相信咧，只係會催生另外一個皇帝出嚟嘅啫。咁所以你話我唔贊成，我哋都唔同意咧。教宗係要由民，即係幾十億嘅，唔係或者冇幾十億啊，即係幾千萬嘅呢個天主教徒去選出嚟。我唔同意嘅。啊，所以你唔好話我係想喺教會裡面推行民主，或者係我想喺教會裡面有民主，即係我亦都唔同意咁樣嘅。只不過我剛才講，在一個比較相對來講比較民主的社會裡面，還有在一個天主的教會裡面，我會覺得現在大陸的情況是不是我們怎麼說，即不是好像梵蒂岡那些某發言人說得那麼樂觀咯。 從我剛才，我不是說你什麼，我只是說你相信將我們覺得不同的東西，將這個這樣的消息上傳給他們參考嘛。我就說在我們教會現在的情況似乎比較困難一點。你發起香港的教友好，台灣的教友好，中國的教友，你怎樣能夠發起將個意見說出來，喂，梵蒂岡，你不要罷免了我兩個主教，又要放在其他七個主教下去，諸如此類的這些意見，我們怎樣將它上達呢？我想是非常之困難，在現在的情況。難道你陳書記有多可成日要走到去見教宗？我想以後都見不到教宗了。 不過如果就這件事來說，我想教，即是應該怎麼說，教廷方面是應該聽到反對的聲音的。就算陳書記不說也好，我估教廷那邊是聽到聲音的，只不過可能基於某些原因，或者是基於不知什麼的原因，某方面決定 skip 了它，或者是將它放在一邊而已，我會是這樣看。因為我想這些情況不單止是陳書記，不單止是你剛才說的啲修會的長相，或者甚至乎我們這些香港的平信徒見到，我想有很多地方的人都會見到咯。大陸不是唯一的一個共產國家，還有即是這個地球上都還有好幾個其他的共產國家，是不是？我想一般的人不會說即是無知道，哦，在共產國家裡面它是容許你宗教自主的。我想這個世界上沒什麼人會是這樣，即是這麼天真地去相信這件事。 所以在教廷裏面我會肯定，或者雖然我不知道，但在我自己的意識裏面我會肯定教廷裏面是應該有人聽到反對的聲音， 應該有的。因為其實歐洲，我知道歐洲有個組織的專門研究中國教會問題，他們老不老有，即是所謂歐洲就是有不同的國家的神父神職人員專門 去研究中國教會的問題，他們老不老有坐在一起開會，即是教會一直都有人關注著，他們有很多在經費方面的 support，他們當你拿這些經費的時候，他們也都會看看他們的情況，所以他們多少是知道的。但是這件事究竟是不是那個特使中間裡面做事怎麼做啊，我就即我們有時候都聽到多多少少說是誰主教啊，即是慈幼會的總主教就調了去希臘的，就本來他是海外福嘛，傳信部嘅副秘書長嘛。咁後來調咗佢去希臘做大使嘛。咁佢唔係呢一方面嘅嘢嚟噶嘛，唔係做大使呢方面嘅人才噶。但係調開咗佢，咁當時都有人話呢、這個教宗特使咧特登要求調佢嘅，等佢唔好喺度左頭左勢。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講，當然啦，即係呢啲係嗱，我又覺得嗱，教會係咪冇爭權咧？好老實講，教會裏邊都有爭權。當然佢個動機係乜，我哋冇人知，冇人可以審斷嚇、可能有啲人話：，我睇法係正確嘅，所以我應該有個權去領導呢個教會，都唔定。咁有啲人即係可能好認都神職人員都係人啦嚇。咁有可能都有俗世觀念，都唔定，都好難講。但係一樣有咁嘅現象咯。咁所以如果繼續咁嘅現象出現咧，即係喺教會裏邊歷史咁耐咧，即係十二個鐘頭裏邊都有一個要出賣耶穌啦，係咪？咁所以唔出奇有咁嘅事。我就不至於話教會咁嘅時候，我個信仰點咧？咁我成日都話我信仰唔係跟某個人。我是跟我相信的耶稣基督，他帮我去认识天主，咁呢一个先就系我哋嘅正确路线。只不过教会系一个团体为基督作证咧，咁我哋要考虑点样叫做生活出嚟，点样作证啊？呢个要考虑嘅地方嘅啫。 嗯，冇错。 吓、我谂保罗中途书长会继续俾我哋机会去反省，昔日嘅教会。或者今天在我們在這個情況之下，哪些東西值得我們學習去應用的呢？這個是可以繼續在我們的祈禱裡面為教會祈禱，求天主聖神真的帶領著教會行走，避免呢就 其實即我對怎麼說呢，我對教會都還有個信心在這裡，就正如即剛才你都提到天主聖神不斷地帶領，以往在歷史術裏面教會都 有過很多很多次的黑暗的時期，如果你說那些時期聖神不在嗎，那 我不相信咯，即既然聖神都容許那些事的發生，而的而且確那些事發生了之後，雖然對教會有影響，但是個影響在短期的影響是一個壞影響，但是長遠來說對教會的發展都是有一個好處在這裡。所以我想可能今次也是一樣，即是我們見到的未必就是即是事情的結果來的、或者在這件事之後會有一個好的發展都不定。 好、 okay. 大家Steven 你說你有分享 我留下次說吧。 好，那我們繼續想想、OK、okay. 那下星期一繼續我哋做个祈祷咧。 好。 阿 Linda 可唔可以带祈祷？ 用天主经结束我哋今日嘅祈祷。 好啊。 好。 好。 一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啱啊。 我们的天父。 天父。 愿你的 名受显扬。 愿 你 的 国 来 临。 愿 你 的 旨 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 天上。 求你 天天給 我日用的食 糧，求你寬恕 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 阿 爸，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OK， 好。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